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CTO， 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 飞碟联播网。口袋装满自信，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湾观光协会主办的2019台湾美食展今天在世贸一馆登场。在走私烟品案风暴席卷之下，原本要出席的交通部长林佳龙临时取消，而身为主人的台湾观光协会会长华善空厨董事长叶菊兰虽然照常出席，但是跟副总统陈建仁巡场之后，随即在幕僚群的护驾下快步上车离开展场，留下大批想要访问他的媒体。叶菊兰在今天刚抵达美食展现场时，媒体趋前询问华善的保税仓库作为存放走私烟品的事情，叶菊兰一脸尴尬地笑说，谢谢大家的关心，请大家把焦点放在美食展，之后就不再回答记者的提问。根据了解，林佳龙今天上午跟前往华航调查真相的政务次长、航发会董事长王国才开会，但是会议内容交通部不对外公开，一般猜测应该是跟华航涉及烟品走私案处理不当有关。国民党28号周日将召开全代会，为所有立委被提名人联合造势。赶在全代会之前，国民党今天再确定征召陆委会前副主委张显耀转战台中市立委第一选区大甲清水，对战现任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以及现任的连江县立委陈雪生续战争取连任。今天完成新一波立委提名之后，总计全国含原住民选区在内共75个选区，国民党已经完成66个选区，68人提名。其中台东县立委提名人李建志昨天发出声明退选，渴望另外征召副县长张志明替补，但是还没有完成征召替补程序。不含台东县在内，国民党目前还有9个选区未完成提名。高教工会今天召开记者会，质疑永达技术学院在停办期间挪移校产，要求教育部依私立学校法规定派员，并且委托会计师检查永达董事会停办之后包括财务流向等各类无轨搬运行径，向社会大众公开调查结果。教育部技职司专委柯令卫回应表示，永达技术学院董事会在106年10月5号向谢碧霜借款2700万，是谢金龙以永达技术学院董事长的名义签署，但是谢金龙是在107年1月8号开始担任董事，并且在107年1月26号当选董事长，签署借据的时候并不是永达董事长，有伪造文书之嫌，学校没有经过教育部同意向外界新增借款等相关违事情节，教育部派员会同会计师到学校查账，并且在今年5月29号将董事会不法情事函送屏东地方法院，并且请法院紧速解散永达技术学院董事会第17届全体董事职务，目前由法院审理中，法院裁定解散之后，教育部将做后续的处理。美国贸易代表署近期发布的文件显示，苹果公司已经要求川普政府将15种中国制造的零部件排除在进口关税之外。美国财经新闻网 CNBC 报道，苹果将在中国生产新款的 Mac Pro 桌上型电脑。报道指出，苹果希望免除关键的 Mac Pro 零件25%的关税，包括不锈钢以及铝框架、电源、内部电线以及电路板，还有选配的滚轮等。虽然这份文件并没有注明机型为 Mac Pro， 但是列出了功能以及尺寸和苹果计划发展的最新款 Mac Pro 桌上电脑非常的相似。这款高阶电脑将在今年稍晚开卖，售价高达$5999，大约台币188000元。苹果表示，除了中国，这些苹果设计的专有零件没有其他来源，包括美国和其他地区都无法供应，代表美国本土仅剩的一条苹果品类产品生产线很可能将被转移到中国大陆。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收盘下跌49点，来到1089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08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114点，来到21642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9点，成为206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6点，成为294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6点，成为935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6点，来到2844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7点，来到3354点。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今天中午前后，花莲县纵谷、大台北盆地、桃园到云林以及高屏近山区或河谷是可能出现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今天台湾各地以及马祖大多是多云，其他各地都是零星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好想去澳洲塔斯马尼亚哦， 那就搭盛世公主号啊。 如果我想去美加东赏枫呢， 那就搭帝王公主号。 为什么都是公主游轮啊？ 因为你是我的公主啊。 酝酿一场远行， 出走无需理由， 全程入住阳台舱，限时再送小费， 立刻上网搜寻 巨匠旅游。 Hello everyone, I am Vanessa. I am going to be in the first grade this year. I like playing violin on stageI hope that more people will love my performance in the new semester. Hello, 我是 Vanessa 妈妈。透过线上线下的学习方式，短短半年，发现 Vanessa 的理解能力、口语表达更有自信。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中原普渡大拜拜，传爱之味玉顺，保庇全家大岁顺顺顺。中原普渡大拜拜。准备爱滋味切粿啊，菜心拜拜上诚心。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星。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Yeah. 1990X, meet a really nice girl, have some really nice sex, and she's gonna scream out, this is great. Oh my god, this is great. Yeah, I might mess around and get my college degree. I bet my old man will be so proud of me. But sorry, pops, you'll just have to wait. Oh. 下午的2:10，欢迎你加入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邀请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喽。你有什么一周大事要跟我们分享的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或是留言在飞碟联播我们的小软件，我们的 APP 上面。 我们的小软件。我本周有一周大事可以分享， 真的假的？ 卡提亚帮我想好的。卡提亚每天晚上就是在跟我尬聊的时候呢，就说：“哎、欸，明天节目是什么？” 哎，你们是说来来来，我们现在坐下来尬聊一下。 他会这样子啊？ 你来你来，我们来尬聊。 对啊，就吃饭看剧嘛，看完以后我就要离开，说你去哪？然后我说进房间啊。 你进房间干嘛、啊？ 对对对对对，他说。尬聊下嘛，跟我尬聊一下啊。嗯，对， 那就是这样，噗坐下来。 对，我就躺回沙发，然后就会想说，哦，那明天的节目是什么呢？明天的节目什么单元呢？他就先帮我想好了、嗯。明天呢，哦，是一周大事。嗯，说，嗯，你这一周是什么大事呢？然后就想了一下，然后还要我猜说， 那你猜我帮你决定一周大事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你猜我们会不会就是讲到一样的你的一周大事？然后我真的没有猜到，他说 你猜什么？ 我本来想说，因为前几天有去那个周汤豪的发表会嘛，然、后我本来以为是这个，因为是最近发生的。然后说不是，这个礼拜你的一周大事是你终于把马克信箱上线到 Podcast 上面了。所以现在在 Spotify 还有各大的 Podcast 平台上面可以听到马克信箱。 真爱都是慢慢来，慢慢来。什么都被偷。沙发和被窝都痛，痛被你烫过 ，no， 为你吃糖果。做什么白日梦？你不是个不是个小偷，手机和电锅在哪里？依旧什么被偷走？所有的爱来自我。 都是因为你，我舌头打结，才刚打翻水杯。 慢太半拍了吧。 哦，你在说你啊？ 哦，对，我刚，哦，哦，我以为我 你把心声讲出来，是不是？ 叮当，再加上了严爵偷偷的爱，有人的一周大事是，赫然发现本周马克没有要去台东。 哦，对啊，我也是上个礼拜被赫然发现的。 Jesse 的一周大事呢，是他要去中医诊所做三伏贴。我记得三伏贴是一年当中有规定的时间，对不对？ 从夏天的时候 做，就什么时候哪一个节气你就要去做，哪个节气你就要去做，哪个节气你就要去做。我有记错吗？然后呢，欢欢的一周大事，主管要抛弃我们去海外工作了，所以我们这个 team 就没有，要并到另外一个主管底下。本周以后我的日子难过了。 十四星期四情人节去逛街，说好了给你买你想要的香水，你今天白色的鞋。 一周大事呢，不只是马克信箱你现在在 Spotify 可以听到之外，像 Grace 一周大事，他说他跟健忘村村民线上即时见证了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班可以听订阅破3万。 哦，对，都要感谢广播女神在这个礼拜生日愿望立马成真。 你知道在上周末就三国志台南跟高雄见面会的时候，我一拿到麦克风，我就很想呼吁现场的人把手机拿出来订阅， 全部一起订阅。 但我压抑了，我压抑了，我知道这个场子不要乱搞。 哦，是哦，这应该至少可以增加个十个有吧？ 十个有点难吧？我就有一个我就很开心。 哇哦，你真的是，我如果有你的思维，我每天都活到开心的爆炸。哦， 每天都活得超越想象。 因为你给自己的目标都好小。哦，小到有点惊人。 因为目标没有达到就很难过。 不是，是你根本就没有定目标的习惯吧。 菲比说，吼，那飞碟 APP 都怪怪的，我的留言有没有被吃掉啊？我脱单哦。 哦， 这种留言就是没有被吃掉啦，怎样，满意吗？恭喜你哦。 这蛮重要的啊。 是啊，我很恭喜他。再配你，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着？什么一周大事要跟我们分享的吗？欢迎留言或是打给我们02-23639955。 YP 的一周大事是男友的家人来访，感觉是一般的来访，却突然提出，我希望他们年底前可以结婚。 啊， 好感哦，所以他火烧屁股当中。希望你们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一帆风顺。 哎，这个一周大事很酷哎，这也是人生之中我没有经历过的事件。这星期人生第一次出庭，帮警方指认4年前的六鸟侠。 哈， 我跟六鸟侠面对面，反而有点同情他，希望他可以好好治疗。 理由总是有太多，所以那种指认会是我在影集看到有一面墙， 就不知道啊，就是走五个人出来说是哪一个， 一二三四五哪一个？你看， 对， 你确定吗？就 但其实你知道这一种指认很 容易出错啊， 对，很不科学。但我不知道真正这个警局的流程是怎么样。 繁华到来，夏天皮肤特别黝黑。远方几个辣妹，浓妆艳抹朝阳戏水、yeah。漂浮在平静海面，脑子空空没所谓，一只海龟。有点不想回台北，幻想退休养老药，在花莲买一块农地。养鸡种田、 我要接电话的时候，电话就又来了，又来了。嗨，你好。 喂， 你要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吗？ 也算是吧。没有，我前礼拜三有打电话进去。那个马克接的嘛，就是跟他讲说，就是告别吧。就是那个偷偷去酒店还没跟我女朋友告诉的那一位男生。 是。 后来被他知道了。 哈？不会是因为告解被发现的吧？ 不是。 那是怎样？ 对、啊，就是有朋友跟他说。 那个朋友是因为听到告解吗？也跟我们无关的，对了。 对。 那为什么这个朋友要这样冲康你呢？ 就我也不知道。 所以女朋友现在知道你去酒店了。 这么奇妙，你看星期三的时候你都还没事啊，过了两天就出事了。 啊，对啊。 那怎么办？现在女朋友是什么状态呢？你跟她什么状态？ 我就跟她讲说，哦，对啊，我有去啊。她说啊，是不用说的。我就跟她讲说啊，真没什么好说的嘛。对啊，你又不是不知道。然后她只是觉得说需要讲啊。啊，我是觉得说，啊，你都知道了，对吧？ 那你以后会跟他讲吗？ 会。 好，那就好。 对。 所以现在还在冷战中，还是已经和好了？ 没有。 就他还在生，他还在生气。 他只是气一下，也觉得说为什么。他是觉得说去没关系啊，只是觉得为什么不告诉他而已，懂吧？ 好，那你就好好跟他说，以后我都会跟你讲。 当然了，以后我会跟他讲。 然后你就说，现在你知道了，我心里面很开心， 因为放下一颗大石头， 放下一颗大石头，你就这样跟他讲。 哦，对 对， 应该是要这样跟他讲。 对。 对啊，你就讲这种比较好听的话，讲说什么没什么必要讲吧，这种不是会找架吵吗？ 也其实也不是啊，因为我只是觉得说，因为你知道，所以就没有去讲这个。如果是我觉得有差啦。如果是一般的女生，就会整个就会大两公吧。对，但是她不一样。对啊，他是觉得没 错。好啊，那你就好好跟他说就好了嘛，不要、不要耍酷嘛。 好， 再见， 谢谢， 拜 拜。

心中的狂热。 少女，爱上你，少女。回声乐团 Echo 的时髦，时间来到2:34，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你说你想要， 想要，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再请你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本周什么大事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或是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有人的一周大事是，哦，是前老板被资遣。那这样是， 你是很爱以前老板，替他难过，是不是？ 因为我刚刚看到说被之前，我说啊，这真是一周大事的话，看哦，原来是前老板，是前老板啊， 前老板被之前， 之前的老板， 老板被之前， 耶， 老板被之前， 怎么了？ 老板被谁之前？ 不过他的老板可能只是意识上说，可能是他的组长，或是他的， 啊、 不是真的大老板吧？ Hello， 你好。 嗨， 你是？ 我是汤雅。 汤雅， 嗯， 你要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吗？ 是。 怎么了呢？ 嗯，周一的时候，谢谢贵节目提供的巴西的那个门票。 哪一个门票？ 巴西。 对、哦。 天哪。 对，谢谢。 好听吗？ 啊，好赞哦！ 天哪，好想去、哦。 久违的青春。 很恭喜你呢。 谢谢。还有昨天。马克在那个 WTO、哦、好可爱哦！ 哦 WTO 姐妹会、 哦、怎么表现这么好啊？ 昨天是哪一集啊？ 啊， 昨天在讲什么？ 昨天就是很哦、啊，昨天你分享了、這個、 是不是大家在吃东西啊？ 对， 哦， 那个请问一下，那个鸟笼咖啡厅是哪一国的、啊 哦？越南，胡志明市。 哦，好， 胡志明市。 好，谢谢。 好哦，拜拜， 拜拜。所以你分享去各国的网美景点吗？ 他们只是说就是讲各国的咖啡厅 哦。你好 ，Hello， 请问是飞碟吗？ 是。 嘿、hey, ，我姓廖， 廖小姐你好。 嘿、hey, ，就是一桌大事，就是我儿子偷骑摩托车， 哦，吓我一跳。 对，然后惹事了。 惹了什么事？ 就是 撞到人哦。 哎，对啦，就是应该有点算撞到人了吧。 嗯、撞到人不就是有撞到就是有撞到，没 撞到对方来撞到吧、 哦、反正就出了车祸。 对，然后对方摔，他没摔啦，可是就是他也不知道。 嗯， 对，可是我现在是担心的是他跟我讲说他不敢再骑了。 嗯， 可是现在好像有发现到他在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教他。 儿子到底在干嘛这样？ 儿子现在才要上高中而已。 哦， 对， 所以他无照驾驶。 对，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教导现在的小孩子，因为现在小孩子真的很难教。跟他讲也讲过了，然后我真的 不知道还能怎么劝他了。 对，我希望他经过这个事情，是希望他能懂事，会想。对，因为这样做父母，因为父母都在上班，这样其实也挺担心的。他就是又会不会有这第二次的事情这样子？ 那他骑车都是去哪里啊？ 可能就是去朋友家，然后带同学回家这样之类的。 然后机车是谁的？ 就是朋友的亲戚的。 哦， 对，然后这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哦， 对啦。 所以你跟他说，儿子啊，真的是没有驾照，不要无照驾驶。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就说，他都嘴巴跟你说好。 啊、 然后私底下还不知道在干嘛。 所以你们平常就是没有很长时间可以看到他，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现在他们放暑假，然后他有在打工，可是他打工毕竟有休息，他休息的时候我们又在上班，我们看不到他在做什么。然后 他有时候会回报你，就是啊，他可能在同学家，可能在家，对对对对，然后事实上他去干嘛我们都不知道。 天哪， 对， 这个跟小朋友沟通的问题， 对，因为我们做父母，我们的立场跟他讲的能讲都跟他讲了，就是希望他能 懂事点， 对对对对对， 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一些， 对对对，因为现在只是说是这样子而已，万一可能发生更大事情的话，那不是说你想后悔就来得及。 那他上次无照然后这样子跟人擦撞，他没有吓得屁滚尿流， 他当下很担心，因为被告造逃。对， 然后嘞， 然后担心了两天之后又好像不了了，他又开始 这么天真。 可是赵桃，那这个事件后续是怎样？这个已经结束 了，还没处理完， 还没处理完。 对， 然后他已经放心了， 感觉。 天哪！ 为什么啊？ 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们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我是还在烦恼那种的。 那肇事逃逸就是这个罪重会怎么样？ 我也不晓得，我怎么不晓得？ 所以现在全部都在处理当中。 对对对。 然后他就觉得算了，反正就是来了再说吧，反正我现在能骑就继续再骑。 对，他就说他现在骑只是骑人行道，他不会去骑在马路上。我说人行道也是不能骑的。 对啊， 对啊， 什么威力啊。 对啊， 这个惩罚下来真的是要让他去接受这个处罚。 就我想要问看你们，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 目前想到的方法就是除了好好讲之外，就是之后的那个处罚你不能出任何一点力去帮助他。 对，你就是要让他自己去承受他的责任， 就要赔人家钱，或是要就是什么社会劳动服务什么之类，那些东西都是他自己要去承担的。 对，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对， 其他的我也没有办法，因为就是爸妈的确是要上班啊，就只能好好跟你讲，好好讲，你敷衍我。 我就是真心跟你讲，对啊， 对啊， 对啊，可是我就又很担心啊。对，我觉得现在做父母真的很难做。对， 好吧，廖小姐，希望你的儿子可以早点懂事。 我也希望。对啊。 希望他的朋友的亲戚也管好机车，不要那么轻易的被小孩拿到。辛苦了，妈妈。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Hello， 你好。 喂，您好，马克玛丽。 嗨， 我是 Curly。 嗨 ，Curly。 是我要分享我的一周大事。 请说。 就是我前几天被那个被暧昧对象，就是他有新对象就是了。 哦，暧昧对象有了新对象，算 是一种失恋。对，然后可是，对。可是这中间他还是跟我保持联络，然后完全就是看不出他有新对象，然后是直到前天他才突然传讯跟我说不要再联络了。对，然后就是因为在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打击很大， 非常大。而且我们交往两年，然后是 没有交往吧？暧昧吧？ 没有，前面有交往两年。 哦，是交往完了以后分手，所以还在暧昧期这样子。 对，然后分手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你们这个就不叫暧昧，叫藕断丝连吧。 对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所以他只是跟你分手藕断丝连，但他在寻觅新对象，没有让你知道。然后现在遇到个新对象了，他觉得可以发展了。嗯，不好意思，我要转型喽。 对，是非常直接，就是切断我跟我联络。 可是就另外一方的心理来说，其实你们交往两年以后，然后藕断丝连的情形有多久？ 九个月。 所以这九个月，他觉得他已经整理好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这九个月，他有问我就是要不要复合。嗯。可是我一直迟迟没有答应他。嗯。对，那是因为我自己那时候心态还没有准备好。哼，对，所以没有答应他。嗯，就没想到是得到这样子答案。然后所以就是这几天就一直很后悔，说为什么当时没有答应他，然后搞得现在自己非常痛苦 啊。你有想要跟他在一起哦？ 有，当然有想啊。 那为什么不 在一起？只是当下那个时候我还觉得没有准备好啊。 对对， 嗯，他已经展开他人生的新道路了，我觉得接下来就换你好好整理你自己了。 我非常想，可是因为就是这两天完全没有办法好好工作。 你现在是难过的高峰期嘛？ 因为他的画面就跟他所有一起的画面，在我工作的时候会一直在我脑中浮现。嗯。 因为现在才算是真正的分手。 对，你现在是真正的。 九个月前那个分手不是真的分手。 对， 你现在才是真正开始分手。 对， 那分手的难过就是痛嘛，你就只能 很痛很难过，晚上就会想哭，觉得睡不好，觉得 吃不下饭， 很懊恼， 脑子都一直都在回想彼此曾经的点点滴滴。 如果我曾经答应他的话，现在就不是这样子了，为什么我不答应？ 对， 然后懊悔悔恨。 对， 反正这些对人生都， 但这些都过去了， 必经的过程啊。 嗯嗯，只是我是因为我觉得， 对啊，就是打个电话讲一下，抒发一下。如果你有朋友可以愿意听你分享，你也可以讲一下。如果没有朋友， 有啊， 对啊，那如果朋友听腻了，你也可以写信给我们，你知道，一次一次的讲，一次一次写。可能 就是每次只要讲，昨天有跟朋友去喝酒，就是每次只要讲到还是想到，就是必哭。嗯， 需要时间。 对啊。老话一句就是时间。 我自己也希望赶快逃出这个深渊，不然真的生活没办法过。 好的，你可以的， 好好照顾自己， 你可以的。 好，谢谢马克玛丽， 拜拜 拜拜 拜拜。 无照驾驶，肇事逃逸，刑罚方面呢，就是要看他肇事的那个有多严重。嗯，那在罚款方面呢，就是12000。嗯，所以刚刚的廖小姐可能可以跟你儿子讲说，你现在暑假要打工，你要知道你在自己付你自己12000的罚款哦。 嗨，你好。 你好，是文山的 Ken。 嗨，文山 Ken。 Ken， 我的一周大事是，我本身是保险业的。嗯，我这个礼拜帮我隔壁班的以前大学同学办了死亡理赔。啊， 他是怎么离开的？ 算心肌梗塞。嗯， 这么他几岁啊？ 他38吧，39、70。 我今天才看到报纸在分享心肌梗塞年轻化的，就是健康， 好可怕 文章。 我才刚离开，他们家把支票拿给他爸妈， 然后在开车途中觉得有点唏嘘，因为在这行业超过十年，也是一个主管，但是就觉得好像帮他理赔金额不是那么满意，就觉得 很希望可以给他更多。 怎么讲，钱不能安慰他们爸妈的，但是起码是怎么讲， 是一种实质的 稍稍不会那么痛啊。我们都开玩笑讲说起码看到钱不会那么痛，如果这个数字是稍微好一点。对，这我第一次打进来，可是我第一次打进来就要分享这件事，我觉得也是 死亡， 这真的是蛮沉重跟很深刻的一周大事。 对啊，就是我不知道，也许对啊，因为也不是没有办过死亡理赔，只是说刚好在这个就是 这 些同学，对、因为不晓得，我觉得可能我要再坚持一点吧，因为我会入这一行也是因为我当兵的同弟他退伍之后猛爆性肝炎走，我就想说是大概这样，只是想说对啊，好像应该有些事想做的事要趁早啊，对啊。不好意思，马克跟玛丽没有跟我们问好，谢谢，感谢你们， 谢谢你的分享。 好，谢谢，那我再去忙， 拜拜。 闭上眼，希望心里的你也听见，我想你。睁开眼，如果搬到你的城市里，却只剩下回忆。 如果搬到你的城市里，多一点勇气，我想我会好好爱你。这一刻不只剩我喜欢紧闭着眼睛想你背影，仿佛这一刻拉近了距离。我不喜欢睁开眼睛还在原地，因为太可惜这个世界没有你。在平行时空，有没有过我和你？ 我是魏妙如，如果搬到你的城市里，一起在思念里继续前进。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礼拜纽约，下礼拜巴黎。我的每一笔成功订单背后都靠良友旅行24小时待命，全球即时线上订机票住宿，有位最低价给我最划算的商务旅行。 您的机票住宿预订成功， 良友旅行祝您出差顺利。 有今天，有今天，我要有今天。 黄教授，为什么大家都要有吉田？ 很简单，有吉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不但不添加奶精、香精、麦芽糊精，还严选全球20种有机谷物，有黄豆、黑豆、绿扁豆、紫麦、燕麦、黑麦、荞麦，还有小米、糙米、黑糯米，还有 还有有吉田有机多谷植物奶现正特惠中，买二送一，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天然系戏剧音乐新女王曾佩慈首播惊艳单曲《迷之音》， 这才是你认识的我。我爱上你。 曾佩慈全新专辑《迷之音》，7月26抢先预购，8月16正式发行。雅神音乐，请你仔细听。嘟 嘟嘟嘟，我是幸福快递品冠，最近推出全新专辑《幸福指南》编辑部，我也即将上聊天室和大家分享最幸福的事。本周六晚上6点，请锁定 U4 Star 聊天室。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每年八月最重要的文化盛事就是原住民族日。 原住民族正名纪念25周年回顾论坛正名回顾展览，7月23号起盛大开展。 8月2号到4号是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8月31号还有卑南族乐舞星座首演。 活动期间，台铁太鲁阁号更有原住民族纪念彩绘列车，邀您同来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由原住民族委员会提供。 亲爱的孩子，谢谢你来当妈咪的宝贝。 Baby Bill 法国有机宝宝鲜果泥，世界级的宝宝副食品，100%有机水果蒸煮，不添加糖、色素、防腐剂，法国制造，原装进口，宝贝爱不释手。Baby Bill 是妈咪最得力的助手，袋装设计方便宝宝随时补充天然水果泥，全台妇幼合作通路都买得到。 Baby Bill 法国有机宝宝鲜果泥，最多国际有机认证的婴幼儿食品。BABYBIO Baby Bill。 我是 MC 哈的热狗，你还记得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维安人员涉嫌利用总统出访勤务之便超买烟品，总统府下午再度召开记者会说明。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总统府内部调查初步了解，涉及本案订购人员没有总统府、国安会的政务以及机要人员。对于总统府侍卫室督导不周，除了侍卫长已经自行处分并调职外，其他高阶干部责任已经在严拟，会紧速提出。黄崇彦也说明，7月22号当天接机勤务车辆的编组、调度、派遣都是由侍卫室调度，并且由特勤人员驾驶。遭到拦查的5辆车都是由关务署带回。至于侍卫室借调的2辆车，查验之后确认没有违法物品，由相关人员归还给总统府交通科。他强调，没有总统府5辆车未经查验派回，也没有总统府交通科派车的问题。黄崇彦强调，这一类利用元首出访大量购买免税烟品案件，历经多个警卫室时期，积习已久，显示相关勤务人员缺乏法治观念，将要求落实法治教育，绝不能再犯。上百名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香港航空界从业人员今天下午1点在赤腊角机场接机大厅举行集会，要求调查警方在驱散示威者时是否滥用权力等，希望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声音传给旅客。临近大厅外的行人天桥也站有大批围观人士。下午1点开始，数十名参加者抵达了现场，他们身穿黑衣，在机场接第一大厅划定示威区静坐，并且举出标语，同时播放警民冲突的新闻片段，又设置类似民主墙的蓝农墙，写下各种诉求。随后支持民众开始聚集，他们坚持政府要回应5大诉求，包括撤回修订、撤回暴动定调、撤销检控被捕人士、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追究警队滥权、立即举行双普选。美国洛杉矶多个地区今天爆发枪击案，造成4个人死亡，至少2人受伤，警方追捕12个小时之后制服并且逮捕一名持枪歹徒。路透社报道，洛杉矶警方发言人表示，范闲是26岁的扎拉戈萨，滥射的地点案发在卡诺加公园，扎拉戈萨和父母亲居住的公寓内爆发，他先开枪击毙自己的父亲跟兄弟，并且枪击自己的母亲，受到枪伤之后大约在45分钟在北好莱坞一处加油站击毙了一名疑似前女友，在场的一名加油站员工也受到了枪伤，有生命危险。接着扎拉戈萨在一台 ATM 自动提款机前试图抢劫一名园丁，并且对他开枪。警方还说，扎拉戈萨在范纽斯区的一辆巴士上随机击毙了一名男子，最后则是在卡诺加公园遭到逮捕，扎拉戈萨将依谋杀罪嫌送办。 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98点，来到2165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8点，成为206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8点，成为294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点，成为935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26点，来到2846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8点，成为3353点。台北股市今天在半导体、光电类股领跌之下开低走低，收盘下跌49点，来到10891点，失守五日线，成交金额新台币1108亿。台北市政府今天公布78间公司立游泳池抽查结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杨丽婷表示，经过复检不合格的游泳池包括了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泳健馆，依照规定必须配置3名救生员，但是勘查的时候只有2名，依照规定才罚6万元。台湾师范大学游泳馆大肠杆菌群不符合规定，采罚之后要求限期改善，但是复检之后从然不合格，依照规定采罚5000元，业者已经在7月11号改善完成。此外有4间公立游泳池仍待复检，包含了龙门国中、南湖高中、承德国中、玉城公园游泳池。除了龙门国中消防设备不符合规定，要求在9月23号前改善之外，其他3间游泳池必须在7月底前改善，会持续的派员复查。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今天中午前后花莲县纵谷、大台北盆地、桃园到云林以及高屏近山区或河谷唯可能出现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今天台湾各地以及马祖大多多云，其他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汉姐感情好，陈家继续当邻居， 爸妈就住隔壁栋， 全家都住土城日月光， 7200平帝王，2500平泳池花园，影城商场下楼道， 1层4户，3面采光，双卫浴开窗，34至52平，土城日月光，2272-6688。 八月屏东青春艺术节盛大展开喽！活动内容多元，有电音派对、舞蹈大赛、名人讲堂、青春剧场、创意互动装置、音乐、戏剧、舞蹈工作坊，以及多场精彩的表演节目。2019屏东青春艺术节8月2号到31号，邀你一起来屏东感受独特的艺术气息。活动讯息请上屏东文化处官网查询。 2019夏季果歌，全球排行都是冠军，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再次携手卡蜜拉，今夏最辣单曲 Senorita， 环球各大数位平台超热发行。 亲爱的孩子，谢谢你来当妈咪的宝贝。 德国凯驰高压蒸汽清洗机，专业锅炉设计，能产生高达100度 C 以上的蒸汽，加热快速，清洁无需漫长等待，不用化学清洁剂，也能深入毛细纤维，去除顽强污垢，清洁地板瓷砖、孩童玩具更轻松，把家中99.99%的细菌尘螨清光光，宝宝不再打喷嚏，用蒸的最健康，爱就是妈咪宝宝都健康。您有清洁的需求，我们有解决的方案。德国凯驰 Kartra， 父母的爱无可取代。 我是伍佰。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应开麦哦，3:07，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现场有告五人。 耶！大家好，我们是 告五人。 我是浅青， 我是云安， 我是青哥。 谦哥你好，犬庆你好，云安你好， 你好。 最高五人是哪一年成军的、啊？ 正确来说是2017年正式成军， 正式成军，所以算是很新的吗？可以这样讲？ 我们是刚出道的艺人， 是我们其实是 发行了首张专辑。今天呢，就是昨天听了这张专辑之后，我就被圈粉了。被圈粉之后呢， 谢谢， 我就决定今天我们就从第一首好好的听你们导听，让你们来介绍一下。 没问题。 所以开场歌曲就叫做爱人错过， 是 那用这首歌当开场是预告这张专辑，就是关于爱关于错过的一张专辑吗？ 没错， 对，就是所有爱的面 切面，嗯， 切面 各种不同的切面，就像那个断层扫描图，有没有要看各种不同的肿瘤之类的 肿瘤各种不同的角度， 对对对对，没错， 良性的恶性的通通有。 对啊， 那听完这张专辑是最后会带来正面希望的吗？还是爱的各个切面都是很负面？ 还是要看诊断书啦。 对对，病例表哈，有些东西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毕竟每个人药吃的是不同的， 对啊，吃的效果长什么样子哈，那这我没有办法保 证。因为还要配合运动， 所以这就是一个断层扫描，你自己拿到自己怎么解读你的病。 对，没错。 好的。 我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 哎哎，整我，他整我，他整我，他整我，他跳针，他重来，这个就可以。 太棒了！ 首张专辑呢叫做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所以这个专辑名称怎么定出来的呢？ 这个专辑名称，但这是我们爱人错过的第一首，第一个歌词。 嗯，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我们就在找说到底什么样的字跟句子可以代表整个专辑的爱情的歌。 嗯， 可是就是好像都太奇怪，我们本来还要叫一些莫名其妙的名字，但是这有点太莫名其妙，就不方便说了。 这个才想知道吧。 然后所以最后我们就决定就是把那个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把它就整个字放上去，因为觉得它听起来很绕口，但是其实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赘字，所以觉得就是把它用上去好像才可以代表在这几百年来我们在想的事情，其实就是蕴含在这十一首歌里面。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你们自己在介绍的时候不会觉得有点拗口吗？是不是已经念习惯了？ 不会。欢迎我们首张专辑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对， 了不起，同步。 对， 我必须要说我是告五人很新的粉，所以有时候在听别人访问在讲哈密瓜啊然后什么的，我就完全都没有跟上，就觉得我自己很菜，我没有办法融入你们世界当中。 所以哈密瓜是什么？ 对啊， 就是我们之前有出一张 EP 在2017年 的时候， 对，叫迷雾之子， 对， 然后里面就有一首歌叫做你要不要吃哈密瓜， 嗯， 对，然后那一首歌就是比较反讽一点，反讽那种不懂装懂的人， 嗯， 对，跟强行植入一些他的 想法， 对，想法，但其实 给别人的人， 对，并不是那样， 嗯， 你凹， 对， 然后从那个时候你们的粉丝就叫 哈瓜， 哈瓜， 对，哈瓜， 难怪这张专辑，我想说就很爱强打说这个团啊用食物来玩，然后什么都想说也就哈密瓜跟这一首不是吗？ 对 对 你们还有很多食物吗？ 目前哦， 也就两样， 目前是两样，但因为其实我们就是有一部分的支出费用都在我们的伙食上， 对， 所以很爱吃， 很爱吃。 就是我们在飞机上吃完飞机餐，过了下飞机过了半个小时就觉得哎、欸、好像肚子饿， 而且你知道肚子会传染，就会你问他说哎、欸、你也饿了吧？你应该饿了。对，走吧，我们吃东西。 好像很饿、欸， 所以你们是一个大食怪乐团， 基本上是。 然后这个就是因为我昨天才听了告五人专辑，也太慢知道你们，所以我人生今年后悔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错过你们新歌发表会，因为他们新歌发表会办 战 绩， 对啊， 战绩是的。 所以你们那一场新歌发表会，大家真的是边吃战绩边听你们唱歌吗？ 没错，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想要主要赶快去介绍完就赶快去吃的那一 天。而且真的是我们就一边边算，然后那么拿麦克风就说哦，介绍这首歌就是其实在讲什么，然后讲到一半就是 我觉得整场我们都还蛮意兴阑珊的， 对，就是有点意兴阑珊，就是。讲到一半就突然没声音，因为我在看那个肉， 对，熟了没 夹起来， 好开心、哦。 哎、 欸， 谦哥吃豆腐。 这首歌曲叫做《法兰西多士》，但是你们英文取的是什么？痛苦吐司 ，Panto， 痛苦的吐司。 所以这首歌来介绍一下。 这首歌是我们谦哥要不要讲一下？因为我们是在香港一起写的， 创作的部分是我们去香港的一个叫小胡家音乐节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是演出完之后，我们去吃东西。然后在香港那边吃一个茶餐厅，然后吃完之后，就是因为觉得，因为主要是我们到香港的时候，给他的那个环境跟、 对 给我们的感受，其实让我们觉得 非常震撼。 对， 方向感互换的时候，感觉都不太一样。 然后又很密集，大家很高，然后很小这样，然后我们就觉得对，然后我们就觉得一定要留点东西在香港。然后我们吃完东西之后，因为就吃饱了嘛，我们最会吃的。然后吃完之后，我们就去坐地铁，然后我们就想起我以前有一个节奏要用，然后他就说：“哎、欸，那我们刚刚吃那个西多士，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编一个？”然后我就在那边就这么打，这么 打。你就在搭地铁的时候吗？ 对对。 塞德西打，塞德西打，塞 德西打。那个时候我们不会讲西多士的粤语，然后我们就讲西多西， 西多西，柠檬西黑，黑什么黑？黑。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哎、欸，好像可以耶。然后想说，那西多士要写什么？就好，它吃起来它很好吃，很甜。可是我不会想再吃第二个，因为太腻了。 对。 那我们还写素食爱情好了，然后就哎、欸，好像可以耶，一致通过，然后就好，就开始发 歌。对，然后回来我们就开始密集的写这首歌。对，然后就在那个，我记得我是在那个实践大学外面的那个草地上。一直走来走去的，我像一个变态的疯狂男子。 你说转转这样塞东西， 对， 塞东西，塞 东西，到底可以怎么写？然后就写出来了。它应该是我们写过最八股的一首歌。 可是听起来蛮快，就玩完啦， 对， 就是玩出来了嘛。 没错，没错。 第二首歌呢，就是《法兰西多士》，吃饱了，我们就要去跳海了。 Yeah. 这首歌叫《跳海》，然后我看到有个介绍，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制作人希望就是你有更多的唱的不同的感觉。 对。 然后制作人给的方向竟然是给你王世坚的跳海影片， 对， 超赞的啦。 他跟我说来，我需要你用那种王世坚跳海的那种感觉，我就好像 什么 你在跟我开玩笑 吗？制作人的这个方向 Over my dead body， 他给我们看那个影片， 他给我看各种 你在唱前面的时候他就在 YouTube 找影片，然后找到之后就叫他休息过来看， 搭着那个影片叫我那样唱， 然后跳下来，没有跳下来，因为他是摔跤到， 不是他不是跳，他是滑倒， 他是滑倒，所以我就有点难揣摩。我想说，好了，反正就是， 所以不能跟制作人说，不好意思，这个你的指示我不太明白，就是尬懂那样子。 就是他就说，你就试试看嘛，你就试试看。所以你知道，你也不好意思讲什么，就哦，好了，那我努力把它试出来。 他还在反驳，就是他人下去嘛，然后他就是把他倒带。然后就到跳下海面， 然后那个我们世间兄他又站起来跳下去， 就很多次这样。 所以你看完之后，你真的对你的唱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吗？ 其实就是我用了我就是吸收完他跳下去又起来的那个心境去把它表述出来。 那这个歌我们 take 唱了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们制作人陈俊豪老师，他真的他是一个很把我们当 MIDI 在用的一个制作人。我们在这很多介绍也会讲，因为他眼光非常准，但他需要我们做非常非常多的 尝试， 不同的尝试。然后我们唱了各种可以验尸一点点的版本吗？可以给我一点大海环绕的版本吗？可以给我一点森林缭绕的版本吗？ 星空感是要怎么唱 出来？然后说好， 然后有点无奈无助， 对对，无奈无助纠结生气呢，所以一连共将近5-10个 take 是家常便饭， 就一句大概5-10个 take。 对， 好唠叨的制作人哦， 但他开发了我们的三观， 对啊， 对于录歌的三观。 但是会真的就一句一句这样录吗？ 没错， 一句一句 修，我还有录，就是他有请我录一个字的， 对， 一个字， 对，他只要我唱那一个字，所以就中间，然后你要把它录出来，所以 就我平常工作嘛，就配音工作啊， 对 啊，對 就类似这样， 像配音员一样。 谢谢陈俊豪老师，让我们成为一个专业的音乐人。 然后谢谢叶宇轩录音师， 是 辛苦你们了。 三首跳海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到第四首了。曲序你们都应该很熟嘛， 是， 所以第四首是 红。 但整个歌里面就没有红啊。 哦，因为我们认为红是代表爱的颜色， 嗯， 它是一个非常世俗的观念。 对， 哈、啊，谢谢。 但是也没有想要突破这个世俗这样， 就觉得哦，就 let it go。 我们应该也是游走在世俗边缘的一些人。 其实我们蛮世俗的。 对，像我们很爱看综艺节目，我们也喜欢看卡通，然后也很喜欢看。谦哥，你会看什么电视节目 吗？卡通吗？ 对啊，阿甘妙世界会看吗？ 阿甘妙， 对， 居然会看阿甘妙世界， 是超好看的卡通。 佩佩猪也会看， 啊，佩佩猪也会看了，对啊。然后有时候我看海绵宝宝， 我爱看国光帮帮忙。 哦，女生怎么会爱看国光帮帮忙？ 国光帮忙超好看，就是它会有一些可能比基尼辣妹， 对啊， 对，然后或者是一些很， 没有， 他们会有一些 少女， 答非所问的少女，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超疗愈的， 答非所问的少女， 真的， 没有，因为他会截图给我们看，哎，希望你看辣妹， 对， 我说哇，太坑了吧，然后，哦，我想说没有， 而且我很喜欢看那种北中南的那种， 北中南大乱斗， 对， 因为我就觉得那从。土屯刚哥他很会介绍，就是因为他 影子 对， 哎，他拿捏的很好， 嗯， 所以对他的就是在个人那种底线之间，他也很会拿捏那个底线，所以我会很喜欢看那节目，对啊，所以有时候觉得很有趣啊，我们也会看那个， 啊， 小明星大跟班 啊，哦，小明星就比较，啊，嗯普遍级啊，就是放松的时候可以看啊， 二分之一强， 哎，你真的是。 电视儿 童 是啊，我就是啊。 哎， 那你们创作的时间到底都什么时候啊？ 吃饭的时候， 生活中，啊， 任何时候吧， 那个时候。 感觉来了就开始。 最近我跟谦哥去看电影，完全无视于他们看电影的心情。 什么意？ 我直接在电影院写歌， 看到一半，他就开始 录音。 然后 哪一部啊，让你这样灵感这么多？ 那个铿锵 玫瑰 哦， 所以是跟电影有关的灵感吗？ 哎，欸，不是，就是突然打到我。 看完电影之后，他会有一些你知道小精灵跑出来。 对， 我们怎么会从红聊到这边来啊？ 哦，因为是我们是个 世俗 的人 啊， 对，红色 世 俗， 所以这首歌就是爱情，这样 对爱情。其实这首歌蛮浪漫的，好不好？我唱的很浪漫。 哎，欸，这首歌是我觉得他在近期跟我自己最喜欢的歌，就因为他唱的很好。 嗯， 这边。哦天哪，唱得很好哎，欸！ 谢谢，我知道。 然后上一秒还在聊国光帮帮忙， 对，没错。 2019夏季国歌， 全球1亿6000万次超热点听，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再次携手卡蜜拉，今夏最辣撩妹情歌终于诞生。全球排行都是冠军，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哈瓦那情人卡蜜拉 Señorita。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什么？你还在租房子哦？ 对啊，一个月房租还要25000耶。 那不如买淡水捷运丽境，只要月付19000，轻松晋升有可租。 捷运丽境商圈、学区、交通、景观一次到位，02-2626-0800。 奶超假新闻，鬼当贼浪的人，都是专心上市的现代双箱小霸王 Porter， 有港级唯一柴油自排，还有 HAC 斜坡起步辅助系统，全新的小霸王 Porter 都是厉害，都是安全啦、啊。平常时啊，再会放假的时阵，再全家伙去佚佗，事业家庭拢总过个焦焦焦。现代双箱小霸王，今仔买高升30000块哦。 哎呦，便当店生意太好了，我实在忙不过来啦。 哎，需要我帮你介绍临时外劳吗？ 哎，麦熊还哦，聘雇外劳必须要向劳动部申请许可，未经许可雇用外劳，最高会被罚75万元呢。 拍摄我唔知啦。 而且你媒介非法外劳，最高可罚50万，得不偿失啊！ 啊，这么严重哦！ 嗯，找员工还是去公立就业服务站刊登求财讯息，看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好热哦，我快要融化了， 快来冰雪奇缘动一动。 冰雪奇缘 2019暑假全台唯一动力式雪景乐园，冰宫里有旋转木马、魔法咖啡杯、极地小火车、冰雕溜滑梯、极地打雪仗。 即日起至9月15号玉城新创中心展出，捷运后三皮站4号出口。 大家好，我是孔晨宇。 唤醒一整夜的梦，让曙光穿过 3:31，欢迎继续回来跟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现场还有 告人， 大家好，我们是 告人， 我是钱金， 我是李安， 我是钱凯， 他们真的太嗨了，嗨、到我不知道要怎么开始夜里无心这首歌，这不是应该要比较冷静跟 就是比较浪，怎么讲，安静，然后 睡着， 对 对， 虽然你们有这么 hyper 的一面，但是你们的歌也不是全部都走那种 super girl 路线， 对 对不对？ super girl 是其他团的，不是他们。所以我们要先介绍夜里无心，再来冷静的听一下嘛。 是， 我觉得可以冷静。 夜里无心是我那时候在 宜兰 的中秋节写的歌， 对，中秋节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吃烤肉的时候突然写出来， 只有看月亮， 对， 但那天真的没有星星， 对，没有星星。然后这是在讲一个，就是因为星星它一直都在，可是你为什么会看不到呢？是因为可能有乌云，也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抬头，所以是有些事情是我们不一定看得到，但其实它一直都在，所以我们必须去努力的找寻他，并且追寻自我所心里面的那个声音，所以才中间才没有歌词，是那个呜呜这样子。 哎、你人格切换可以很快哎、 毕竟要身为一个专业的艺人。 我们来听听《夜里无心》。 城市都在找寻，找寻为何不良的原因，追根究底。夜里无星，你用双牧羊人的眼睛，在你眼里谁是羊群，毫无头绪。小路最终绕哪去，深处黑夜看不清，你是银河的雏形，我是黑矮星。 说到黑矮星，什么是黑矮星？ 哎呦，问天文哦。 黑矮星是一个实际不存在的一个星体， 实际不存在的星体。 像白矮星跟黑矮星它是一个对比，但黑矮星它是一个实际不存在的星体，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延伸成就是一个实际不存在的东西，然后去做对比，才有夜里无星这个概念。那时候我们也科普了一下到底什么是黑矮星。 我们去维基百科上面查， 因为也是我哥，因为这个歌也是我哥写出来的词。然后我也问他黑矮星是什么，然后他就说自己去维基百科查。 所以哥哥是不是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听过黑矮星，觉得听起来蛮美的，就把它写进去了。 我觉得60%，我觉得 依他哥哥的胡乱解读，他哥哥有些讲的东西，我到现在我都不是很相信。 哎，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浪漫是不需要原因的。 哎，等一下，让我想到，其实哈密瓜就应该送给你哥啊。他不是就是你们说的那种，就是一直要装懂的人吗？ 他其实是， 他是哦， 是 对，其实他很喜欢我写那首歌。对 对。 那什么时候决定歌词要自己写？什么时候歌词要给你哥哥写？这样？ 我想不到的时候就会给他。对。 意思是说你们自己私底下很吵，因为你们是就像你们说来自宜兰的乐团，所以现在很常通告你们是从宜兰台北两地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是， 对， 然后会以为他们开车很辛苦，但如果大家实际看到他们在录音间的表现，你就知道 哦，活泼的嘞。你如果只听他们就专辑中段后段，就觉得啊， 你以为跟我就这样吗？ 文青风啦，这样来上节目不会讲话啦， 我们 吵死了。 我们唯一只有就是娃娃说我们跟哥就是落差比较小，因为很多人都说你们怎么跟 哥 落差太大，就他们都觉得我们是那种高冷，就是哦脸很臭，然后问问题都说哦 是， 对 哦好没问题， 就是哦就是那样 一个感觉， 对一个感觉， 一个感觉， 对。 但事实上告五人不是这样的乐团， 感觉部分是感觉， 对， 是很凭感觉， 就是我们都不讲话会死， 对，是很吵的感觉。 但如果现在想去，你们在你们的 live 现场也是话很多的团体嘛？就 talking 比唱歌还强。 我们之前有一次 talking 太长，就歌没有唱到， 那个时候 然后就被骂了。 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被观众骂说，怎么可以没有唱那首歌？因为哈密瓜没有唱，然后就很好笑，讲话讲太多，讲到人家歌没有唱。 你们到底在台上聊什么？ 瞎聊， 瞎聊啊， 尬聊， 就发生什么事啊？问歌迷， 而且我们又访问歌迷 怎么样啊？ 哎，你是分手了那种这种白痴问题。 对，但是他们真的会跟你讲，我失恋了，然后现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没有失恋了，没关系，听告五人，我们鼓掌，然后这样大家都鼓掌。 对。 然后不然有没有，然后也有些歌迷也碰到我们，也会说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然后我们就认真看他，祝你生日快乐，然后现场也会大笑。 所以，但现在如果要去听你们现场，是买不到票，你们都完售，对不 对？ 对， 目前是完售， 目前是完售的。 糟糕，太红， 对呀、啊，红成这样， 糟糕、 啊 啊。谢谢我们的歌迷， 谢谢。 接下来我们的《骄傲的鲸鱼》这首歌 是 谁来介绍呢？ 就谦哥可以来讲， 对，因为这首歌很难打。 对，这个就是原本有我们自己有一个版本，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的版本可能不够好，所以我们就请制作人请了一个叫做柯俊玉老师， 嗯， 然后再重新编曲。那现在听到的是他的编曲， 嗯， 然后他那时候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嗯， 然后那个俊豪老师就传给我，把答案传给我，然后我就现场就是拆谱完之后，然后我就跟制作人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练习，因为好难， 太难了。 对，然后因为他给我就是我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那一个礼拜就是大概练8个小时， 哇， 一直给，因为要练到可以录音的水平，就是我需要花一点时间。对于这首歌来说，对。 那现在在现场演唱会故意想要避开这首歌吗？ 不，都会演啊， 一定能演 因为已经练好了嘛。 对啊， 摇滚歌曲。 对， 因为我 就是录到可以执行这件事情， 大不了把几个比较碎的拍拿掉就好。 啊，反正也没人知道。 哥哥妹妹游戏现场的是新人团体告五人，在他们的首张专辑叫做《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然后我们就一路听了他们的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第五首，6分钟我们就跳过，第六首、第七首到了待会第八首。第八首的歌名是你们真实故事吗？从没去过巴塞隆纳， 其实是哎， 对， 真的没有去过， 对， 可是 因为没钱， 对。然后这个是有一天，原来他一直吵说， 哦，我们去巴塞隆纳， 我逢人就讲， 就是、 我 去过，去巴塞隆纳 哦， 好好哦， 对， 我突然觉得不想说话 了，然后可是我们就说，就是现在就没有钱呐、啊。 但云安为什么想去巴塞隆纳？ 突然一个打到、啊， 因为我 IG 上面我很喜欢看那个旅游的那个 Instagram， 然后上面有一些巴塞隆纳的介绍、啊，然后就觉得、天啊，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然后说哦，我一定要站在那个高低的建筑物前面，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吃着 西多士， 对，然后吃着当地的食物，然后可能就是这样三天，然后就回来了，这样，就它也不是一个就是一定要去那边多久，就是一个 想要去看看， 对对对， 去踩踩点，吃吃东西， 没错， 想要看那个城市有多美， 对，没错，所以美吗？ 真的很漂亮啊， 对吧？ 很漂亮，就去那个建筑人也很漂亮，但英文要够好，因为有些那个 哦，西语， 对，就是或是英语，就是你要听那个介绍的时候，导览， 哦，了解。 但是你们去过一个地方，我是非常羡慕的，我从来没去过，我很想去 那边 TCRC。 TCRC 台南 TCRC 吗？ 我有对一个，它算是 bar 吗？ 它 是一个， 还有一个展演， 全台湾最要排队的酒吧。 对，很夸张哎，真的很夸张。它在开，它好像八点开吧，它七点就有人在 排队， 而且是很长很长的排队。 你知道有一次就是去过台南好几次，就是要去那一间，然后 那里真的很漂亮， 进不去。 哦，那次去那是因为我们跟那边的老板，他老板也开了一个那个 live house， 就在隔壁， 然后结果那天不是 TCRC 酒吧在排很长的队，他就带我们三个 后门， 没有，我们就直接当着前面的 那些人，然后 进去， 然后之后他就直接喝酒给我们，然后那些人就这样看着我们那个喝酒， 对， 我觉得 你喝得下去吗？ 对，我喝不下去， 而且他那边就他真的。就是因为他们有，就是都参加过比赛， 就他们调酒很有名， 然后就拿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那种调酒冰上，然后粉红色，然后就是各种装饰，然后就是哇， 然后心中一种虚荣感由就是升起来， 就 进不去外面这些贱民们， 我没有讲哦，我没有讲， 不是啊，不是啊， 可怕， 外面的人心里面应该在想， 他们是谁啊？可恶，对。 我记得有一次好像也是提早去，然后想说哇，门口没人在排队，太爽了，我应该是第一组进去。然后就有酒店说今天包场哦。 好，没事， 没事，没事， 没事。 演唱会的门票都卖完了，那告五人还有什么要宣传的吗？ 我们的实体专辑已经发行了， 在各大通路上面 都可以买得到。 对，还有我们的我们现场也演唱会的现场也会卖我们的 周 边 商 品。 有我们有出了一个有嘻哈袜款。是袜子，很 可爱的西多士， 西多士， 哈利关在西多士， 是的。 然后脸书跟 IG 都可以追踪你们嘛， 是没错。你会看到我们告五人更多更多有趣的讯息会在上面，以及包括我们的生活。 你们是很常分享自己生活的类型吗？私底下？ 我觉得不算， 不， 你说很长的话就是每天都会 po 文，我们也不算是那样的， 不算， 对，因为我们更多的时间是要听音乐 啊， 对。 最后，哎、欸，我刚刚讲什么？我突然忘了。 你说最后最，你刚刚最多的时间是什么？要听音乐还是提音乐？ 听音乐， 听音乐， 所以听音乐比你们就是瞎聊时间占的比例还高吗？ 基本上是， 是没错啦。 对， 那分享一下你最近听 什么？但听到一半会还是会瞎聊。 分享一下你们最近在听什么好了？ 像前三个月前在听更火红的 Billie Eilish， 嗯， 然后最近突然开始往回1990听乡村音乐， 嗯， 然后去听更早的。像最近也在听，仔细的回去听艾戴尔第一张专辑《19》那张专辑， 是九 录的特别好的那一张。 嗯嗯， 对。 谦哥呢？ 我都听很多，就是因为我原本蛮喜欢爵士或拉丁的， 嗯嗯， 所以我就在听一些 Coltrane， 对 ，John Coltrane，然后那个 Max Roach， 然后 Louis Armstrong， 就是类似那种。然后我觉得最近有一张很不是已经很发很久了，叫 Jazz for Japan， 就那时候日本就是 日本那时候 的时候，然后美国人。那张全部都同步 爵士大师， 对，全部都同步录音录一张。 嗯， 那个 Missing 跟 Mastering 做得很好。 嗯， 因为我今天开车来的时候就在听他们。 你说你们录像吗？ 就我们听的类别其实相差蛮多， 差很差很多。 因为像我就会回去听蔡依林。 嗯， 对。然后还有 跳跃， 我听那个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哇，是最早的时候。 对，我又买他那一张专辑。 嗯， 对。然后还听那个王菲那个时候是用。 王靖雯 发的那一张 Everything 粤语专辑 ，对，因为我本身很喜欢王菲， 你就听我小时候听的， 对，我像齐秦我也会听，齐秦金志娟， 90年代80年代末， 对，都会 华语流行歌曲， 张清芳， 对我之前有一阵子很常听高凌风， 等一下 Osmi K 我先进个广告， 好， 慌张， 劲歌金曲， 每到这个时候。我的思绪就会飘走，要自由，放肆的回忆，静静的想你，一切火红的季节，将它分解一片片，然后记住每个一点点。张开手，洒遍了全身，洗涤了煎熬，应该你也要很好。深秋水前，朝夕浓雾，我为你祝福，前方就是我们即将回家的路。满天星空，帮我闪亮每一天的你，真心不易。人生晴朗，寒夜漫步，我为你祝福，暖风终究会吹开。 30年创作人生，聆听摇滚诗人伍佰的人生情歌，与伍佰到永久。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婆，这个月电费怎么突然这么便宜啊？ 因为我上个月就把家里的传统灯泡都换成了 LED， 开饮机加装定时器，再加上冷气滤网，我全部都洗过一遍。冷气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搭配风扇一样凉爽又省电。 哇，真是我的好老婆，帮我省电省荷包。 那省下来的钱可以带孩子去度假吗？ 那有什么问题 ？Let's go！ 让我们一起创造台北节电新文化。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关心您。 哎，以前的黄金店面现在都空在那里养蚊子喽。 台北房市大不如前，你有更好的投资选择了。 日本东京房地产投报率高达6%以上，是以开发国家的第一名。 东京最精华的物件，问 Joy Life 就对了。 日本不动产专家 Joy Life 带你轻松前进日本。 株式会社 Joy Life。 每年八月最重要的文化盛事就是原住民族日。 原住民族证明纪念25周年回顾论坛证明回顾展览，7月23号起盛大开展。 8月2号到4号是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8月31号还有卑南族乐舞新作首演。 活动期间，台铁太鲁阁号更有原住民族纪念彩绘列车，邀您同来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由原住民族委员会提供。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IC 梦想家， 我是珍珍于佩珍。 3:53，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感谢告五人来陪我们。 大家好，我们是 告五人。 我是前 清，我是 元安， 我 是健哥。 谢谢你们特别 参， 对啊， 平常你们没事可以多来，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的综艺节目。 我觉得这个主题不错，哎， 很棒。 早知道你们的风格是这样，今天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全程开直播才对，应该是要走 non-star 路线。 OK， 喂，我们麻烦我们宣传下一次可以帮我安排这件事情，对。 就大聊特聊， 对， 他在旁边已经开始冒冷汗了。 好，希望你们是明天就有演唱会，对不对？ 是的，在台 中，台 中 Legacy， 祝福你们明天一切顺利咯。 谢谢玛丽， 谢 谢马克， 谢谢马克。 欢送告五人的同时，我要说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信尼的《以爱情的罪名》，跟大家说再见， 周末愉快，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洒遍了全身，洗涤了煎熬，应该你也要很好。深秋水前朝夕浓雾，我为你祝福，前方就是我们即将回家的路。满天星空帮我闪亮每一天的你，真心不易。人生情浓，寒夜漫步，我为你祝福，暖风终究会吹开要回家的路。永恒太阳帮我照耀每一步的你，不曾窒息。 深情歌与五百到永久， 将它分解一片片， 然后记住每个一点点，张开手撒遍了全 身。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定期关键前冲后，选择唯一有临床研究的核藻糖胶和益定，请拨0800-043-388。 疲惫于攀登高峰找答案，穷一生心力换取疫苗懂得爱，感动推荐幸福之歌， 唱着幸福。 超热血香港天团 Super Moment 首张国语专辑《无尽》，8月2日发行。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UFO Shining Star。